哎，我哋呢个家产讲产又翻嚟啦，新弟。 系大家好，阿 Peter 仍然喺我哋侧边，咁就因为佢都系家产啦，咁其实佢就。佢呢個家產係新鮮過我哋，咁但係佢多咗一啲知識咧，就係我哋會需要嘅。咁嗱，我喺度即係同大家講講啦。咁如果你哋係有啲乜嘢關於海產食物嘅知識或者資訊，你哋希望知道咧，你哋可以喺我哋 YouTube。我哋嘅专业或者喺我哋个网站上面咧系留言嘅，我哋会尽快解答你嘅问题。咁我仍然捉住阿 Peter 喺度，因为佢只系嚟咗香港，佢系啱啱调嚟香港，大概系三个月到嘅啫。咁就佢有啲资讯咧，反为我哋可能乱噏咧就噏错咗咧，佢可以即场纠正我哋，我哋就唔希望俾。大家網友咧就喺個網上邊就話我哋唔啱嚇， 其實咧我哋跟住落嚟咧就係想講翻啲咩嘢咧，因為當年啦，我哋去加拿大嚇，差唔多咧就落機咧就第一樣嘢諗就諗咩咧，就諗要考牌，因為如果唔識揸車嘅話咧， 其中一樣啦，住屋同埋考牌啦， 住屋通常咧就係其實未落機就已經解決咗嘅， 考牌就最緊要先， 係啦，考牌緊要先， 一定要到嗰陣先。 因为只脚，如果你唔识揸车，就等于好似跛咗一样。 系啦，喂，咁嗱，我哋了解嘅考牌啦，即系譬如好似香港咁样，话搵间training school， 即系 driving school， 即系学啦咁样。加拿大系咪一模一样咧？都系去 driving school 度学，然后去考试咁样攞个牌啦 吓。我相信都系嘅，因为嗱，我嗰阵时记得我哋考牌嗰阵时。去到加拿大，咁首先就第一時間梗係要哇快快脆脆要考牌啦，因為點解咧？揾工咧，發覺咧，原來好多咧都話一定要有駕駛執照嘅，如果唔係咧就唔請啊咁樣咯，咁所以咧就要盡快去考牌，咁我識咗個即咪揾到個考牌師傅咁樣，咁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就我哋嗰陣時咧就而家我知加拿大就因為我哋分咗係叫 G 牌同埋 G2 牌啦，就分兩個。咁其實喺我哋嗰陣時咧嚟講咧就係冇嘅，係一個嘅啫。 365啊嘛，我哋嗰陣時去 考，我哋一考就考 G 牌㗎啦咁樣。咁因為我哋本身喺香港亦都有牌啦咁樣，咁所以就揾個師傅咁啊學幾堂咁樣咁啊去考啦咁樣，咁啊好好彩啦，一考就考到啦。不過咧就我有個趣聞啦，即係唔係趣聞，有個親歷其境就係、是、我記得我考車嗰陣時候咧，咁因為喺加拿大咧就其實就好，我對我哋嚟講就好簡單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加拿大都考自动波啊，而我哋以前喺香港打个个都考棍 波，一定考棍波， 一定考棍波噶嘛。咁但系喺加拿大嚟讲就考自动波，咁其实就我因为好简单嘅。咁好啦，我记得就系、是、佢哋考咩咧？咁通常就带你出大路行下啦。咁跟住就考three point turn 啦。咁啊考掉头啦，或者我哋叫 back up parking 啦，即系褪后泊位啊咁样，咁其实就考完噶啦咁样。咁我记得我考咧就好即系嗰个考牌官咧就唔知点解，可能或者系啱啱未瞓醒啦，咁啊带咗我出去之后咧唔够十分钟。就翻嚟咯，咁样我咦心谂，咦系咪肥佬咧？咁样咁啊好啦，咁啊拍好位之后，咁佢就话，得啦，你 pass 咁样，哇咁好高兴啦，咁样咁跟住咧，咁嗰个考牌官咧就喺张纸度，咁啊梗系要俾翻啲嘢我，咁佢就突然间问我，咦，我头先有冇同你去拍位啊？咁样，哇冇喎，哎呀！你介唔介意 或者佢去拍翻个位 俾我睇睇啊。 咁所以我就话啊，我所以就啊觉得啊，点解呢度加拿大啲人真系好有趣？ 呢样嘢喺加拿大系好有趣，可能会发生嘅事嚟嘅。 嗱，你嗰阵系乜嘢？你嗰阵系乜嘢嘅季节？即系你考牌 啊？都系夏天嚟嘅，因为我夏天去加，我六月land 去加拿大，咁我记得我都系六月未到就 哦，你嗰日会唔会系礼拜五嘅下昼嘅赶住？ 可能系啩，可能。咁所以你谂下，俾完个report， 你话俾佢听，你考冇问题啦，你 pass 啦。啊，但系最后咧，仲要再出去咧，同佢拍翻个位。咁我有时，咁我师傅就佢等我啊嘛。咁佢又佢都见我奇怪，点解翻咗嚟之后咁？突然间又再走过出去嘅啦，咁我心里解释咗，同我师傅即係考牌师傅嗰个教我嗰个，我话返俾佢听，佢都好笑啊，佢话咁我话如果我譬如我都问佢，咁如果我拍位唔得，咁佢究竟係当我 pass 一定我肥佬 呢？我考嗰阵呢，我考嗰日都系叫趣闻嚟嘅，嗰日落大雪，12月差唔多到十月就嚟到圣，仲有两个礼拜到圣诞。咁我嗰日就系、是、我其实就唔系排到期嘅，因为我排个期咧要唔知3-4月先排到。但我觉得我自己唔可以等咁耐啊。咁就因为我租紧部车，咁我就去，咁我就去city 个 center 度，即系其中一个喺 Warden and Ellington 嗰阵。咁我就去排 standby， 我由朝头早8:30去到排等到晏咗4:30先 call 我名，话啊有期俾我啦，咁啊叫我出去落到等考牌官嚟到，叫我搭车，咁我话我 sir，I started the engine， 啊，佢咁整，佢话咁佢。夹个头过嚟装一装我嗰、那个转手表，系600几转咁啊，咁啊真系静你架车咁啊，得啦要出去啦咁啊，咁行出去，因为嗰日落好大雪，咁我谂呢个系变咗系我嘅着数嚟嘅，因为佢即系大雪，即系你会揸得小心啲啊，又唔咩咁啊。咁啊，佢叫我喺条大路度揸咗一轮，又喺啲小路揸咗一轮，到最后要翻入市场嘅时间咧，就转入一个工业区嘅小路。啊，有架大货车喺度褪紧后，咁嗰条路好窄嘅，咁架前面架车喺度褪紧后，咁我点咧？咁啊，哦，个考牌官咧就喺度，我见到佢喺度，即系我斜呢眼望到佢按紧二郎腿，就话：，睇下你。点搞唔搞得掂先？咁我后屘我直头干脆停咗架车，我唔掂我去咁样 back up， 因为但包括佢都离我前面都仲有成100几-200 meter， 咁我搞开个车窗，夹个车头，即系夹个头出去望一望对面有冇车嚟紧，又再望咗几次啊 ，make sure 隔篱冇车啦，咁啊打灯驶出去。咁就放翻低个二郎腿，咁我跟住翻到去市场咧，话Alex， 你 head in parking 俾我睇啦嘛，咁啊 head in parking 俾佢睇，咁啊，佢考完咁咧之后咧，佢同我讲一句说话，佢 Alex，you've been driving too fast， 咁咧我话咁我死啦，今日唔通肥啊嘛，咁啊我踎咗成日咁咪泡汤啊，咁啊跟住加一句 ，but you fail， 唔系 but you pass today 。Just make sure you observe the speed limit。咁我哇，我点解咧？呢个考牌官又话我揸得太快，定又俾我 pass？ 咁我后来咧就走去，因为我去再补多两堂嗰啲驾驶学校班。因为当年我哋咧就话，如果你有一个驾驶学校俾你嘅 cert 咧。保险公司当你有3年 experience 嘅，咁我就问我个tutor， 我话喂，当日我去考牌个考官咁样同我讲，咁话系咩意思咧？咁嗰个tutor 话，我都好难估到咩意思，但系咧佢通常咧佢加拿大一般考牌咧都系话嗰啲考牌官咧，佢唔会理你以前有冇揸过车。 全部当你新牌仔。咁佢如果佢当你系一个新牌仔嘅情况底下咧，佢觉得你嗰日嗰个环境咧揸得慢，再慢啲咧都可以嘅吓。咁、啊、样咁我唉好彩，咁啊执翻个身材，都叫一剔过吓。咁祝你咧， 我嗰阵时咧就其实我哋考咗两次嘅。点解会考两次咧？ 今次叻过你啦我。 啊，第一次系咩咧？第一次就系去读书嘅时候。咁嗰陣時咧就係冇揾呢個 driving school 嘅，咁點解咧？咁如果以前啲朋友聽過我咧，就係小弟家貧啊嘛，咁連開飯都冇錢啊，咁點會去 driving school 度學咧？咁於是咧就揸朋友啲車咧，就揸咧就即係考牌，咁就好神奇啦，就揸架手波。咁你知加拿大其實揸手波嘅人啊唔係咁多噶嘛 ，standard 即係佢哋嗰邊叫 standard transmission。咁啊揸住个手波去咧，个师傅见到我，咦你唔系啊嘛，咁揸个手波嚟考牌，咁佢就以为我好叻啦，于是咧就样样嘢都考到足晒，咁啊好彩啦，又合格啦吓，啊但系咧就读完书翻嚟香港咧，就我同阿三大提过啦，其实从来都冇谂过翻加拿大嘅，所以翻嚟香港换完个牌之后咧就。冇 keep 個加拿大牌，咁、直至到後來去翻加拿大移民翻加拿大，哎死啦冇加拿大牌，就香港就唔換得加拿大牌，因為再考過。咁、今次咧就同你頭先嗰個咧有少少啱啱就調轉咗。咁點解咧？因為咧就因為想快啲考得到，唔使排隊，就去咗 Aurora。 浮仔 系啦，个浮仔即系 当时系浮仔嚟， 当时浮仔，而家都唔系， 而家唔系浮仔啦， 而家浮仔啦， 而家 当时系浮边，而家咧就已经变咗摊入边啦。咁喺 Aurora 嗰度咧就好彩咧，就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 Aurora 考到咧你要留意，点解咧？佢话你一出车你就要踩油噶啦，咁样点解咧？咁样原来咧一出车就会见到，因为嗰条 secondary highway 就会见到个80 km 个牌嘅。佢话总之一见到个80 km 个牌，如果喺2-3秒之内你都 keep up 唔到80 km 嘅话咧，个师唔系师傅个考牌官咧就会同你讲：，唔该你翻去，你已经肥咗噶啦。咁所以咧，我就因为听到呢个咁嘅故事咧，一出车就狂踩，就过80啊 ，OK 啦。咁卒之咧就翻转头，咁就合格啦。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就点样咧？因为揸咗好多年车啦。咁啊，师傅就冇嘢能够挑剔我，但系佢就讲一样嘢 ，which 我唔识嘅。佢话喂，如果架车系落斜路，个斜路嗰边有 curb， 咁究竟我太扭左定扭右咧？咁样啊死啦！呢啲嘢我唔识咁样。 咁本天书有讲过呢题， 系啦，但系咧佢就讲得好简单嘅啫。佢话你记一样嘢就得啦，记住 up with left。佢话咧，任何情况之下，总言之系斜路 up。OK， 有 with curb 就攞去左手边，其余任何情况都系扭去右手边。咁咧就喺嗰次咧就学咗嘢啊，真系啊，有叫 up with left 啊，咁啊，所以即、就、系、是、虽然揸车都叫做 OK， 但系如果有啲嘢唔识嘅话咧，其实都系即系真系要学下嘅。 咁系啊，呢样啊，即系加拿大揸车嚟讲，你话佢容易。咁當然啦，比香港嚟講，梗係方便啦，梗係容易，一啲路又咁闊啦，係嘛？咁但係其實嚟講，加拿大相對嚟講揸車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因為點講咧？車速比較高啲咯。 唔係呢幾年係危險咗添，係 啊， 係咪比以前聽講話 即係呢幾年嚟講咧，以前咧我哋初去嗰陣時咧，就啲人咧就啊，你譬如由細路出由細嘅路出大路咧啊，咁你一見到你咧，咁佢讓你出嘅。但係而家嚟講咧，就即係未必啦，即係啲人比較。同以前唔同咯，我覺得就即係揸車嗰個態度咧，就比較急躁、急進啲咯。可能我咁講就。 不過香港去加拿大揸車嗰啲咧，我見到有一個都幾 common 嘅 problem， 就係個唔識點樣入 highway。即係譬如話你由一條路到落到 highway 度。咁 highway 行緊，如果401嘅話，行緊8182㗎嘛。 嗯，係啊。 咁你衝落去嘅時候咧，我見過有好多香港人咧，就係停咗喺度等冇車，然後先至踩油。 其实呢个最错嘅，因为咧，其实你一落到 highway 嗰阵时候咧，佢你 before 装入条线嗰阵时候咧，其实你一架车一定要 up to 你个 speed 度，你唔可以停喺度，亦都唔可以太慢，因为啲车后边一路咁冲紧上嚟咁咯。咁其实最主要啫，我哋觉得就因为我哋揸埋车啊。你一去到嗰度咧，喺 shoulder line 嗰阵时候咧，你打即刻就要打灯。打灯嗰时候，其实同一时间咧，系踩紧油。咁、其实咧，当你打灯，后边嘅车已经知道啊，你系要装入你呢条 highway 嘅话咧，因为冇办法，前后边嗰个其实佢都睇到，因为你条线系将会 end 嘅啦，将会断，一定要 会切入嘅，冇错， 你会一定要 merge 入嚟，佢一定系要俾你， 要让俾你，要 pick 翻，系啦，差唔多个， 冇错，你所以点解话你一落到去 highway 嘅时候要 pick 翻个 speed 咧，就因为如果你太慢装入人哋线嘅话咧，咁人哋后边行紧都。八十几噶嘛，差唔多一百，即系日行紧一百噶嘛。你如果得嗰四五十米咁样装人哋先，咁啊好危险咯。所以就话点解你一落个 highway 一定要 pick up 翻个 speed， 你大家都有同一个 speed 嘅话咧，你装翻你 merge 人哋条线咧，就冇咁危险咯。 喂 ，Peter， 头先你提嗰样嘢咧，嗱，我同阿 Alex 考牌嘅时候都冇嘅，就系咩 G 一啊嗰啲咁样。其实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而家咧就佢哋会咁样咯。而家佢哋初你新牌嘅话，一考咧就会系考佢哋叫做 G 2牌咯。 G 2牌。 咁 G 2牌嘅分别同咁跟同个 G 牌嘅分别有咩分别咧？就系话你系唔可以上 highway 要你要考你譬如你初咗考嘅话咧，你系咩路都揸得，但系你唔可以自己单独揸架车上 highway。 OK 啊，咁你如果隔篱有个已经系有呢、這个我唔系好似系有一年或者唔知三年以上经验嘅人坐喺你隔篱咧，你先至可以上 highway。咁、 okay. 同埋咧，你要一年内，即系你考咗，你有咗 G2 牌之后咧，一年后你就可以去考 G 牌咯。 Okay. 你就考要考埋 G 牌咯，咁先至可以 complete 成个嘅 license 咯。 即系有三样嘢，有笔试， 系啦，有笔试。G2 牌，跟住考 G 牌，系啦，而家、就分咗咁样。 咁但系咪考完个？G2 牌系揸车系要整个 P 字喺度。 唔使，咁就唔使， 唔使嘅， 唔使嘅，唔使嘅。咁就但系咧就个规定就系一定唔可以上 highway 咯。 OK， 除非你隔篱有个人喺度。 OK， 吓、有个人喺度同你，咁你话咁就算你冇个 P 牌，咁你上去咧咁我见到都好多人冇个 P 牌，佢都系咁上。但系隔篱一定要坐咗个人，坐咗一个有经验嘅人喺隔篱先至可以上得。如果唔系嘅话咧，如果俾OPP 截到嘅话咧，你可能会食剔嘅，或者你冇，或者会唔俾你考资格。呢个规定。 明白嘅。咁系咪考齐晒啲验疏先至会平嘅？ 系啊，系、okay. 啊，你考其实考埋之后咧，就验疏就会平啲咯。 OK， 但唔会平得太多 嘅 好似。 其实嚟讲咧，呢几年咧，我发觉就系话，虽然省政府成日就话我会做平，即、就、系、是、会平，但我发觉啲验疏系不停系咁加咯。 而家 average 一年俾几钱验疏到嘅？ 我就唔好彩啦。其实就唔系我嘅问题，唔系我有我仔就旧年就撞咗车啦。咁我旧年嚟讲咧就我两架车，咁一架咧两架咧都系大概2000多元一年啦。咁今年咧就我仔嗰架咧就加咗就4000多元一年。 哦 double。 Okay. 啊咁啊，我嘅车咧。都要加4000多元，变咗4000多元。 我 family member 有时都 咁，所以我就咁啊，我话咁啊，哇！收到张单之后就哇，成个吓亲啦，啊，差唔多跌喺度添咁样，咁啊打去验收公司问啦，话哇点解啊咁样系话你有你旧年个仔又意外claim 咗，我明我仔撞咗车。 佢 claim 咗 ，OK， 你加佢，咁我都冇得好讲啦。咁、嗯、但系点解我冇事，我冇 claim 过咁多年，我咁多年来，我揸咗咁多年喺加拿大，我都冇一毫子都冇 claim 过。咁点解会？哦，佢话啊，因为你大家住埋一间屋咧， 系啊，系啊， 你佢有机会揸你架车噶，咁、啊、所以咧、啊、连你都要加埋、啊。哇，我话咁都得嘅，我话呢， 系啊，系啊，系、啊啊。 所以咧就真系加拿大嘅验疏嚟讲啊，真系好犀利咯，真系，即系冇计啊。咁我问佢，咁有咩办法啊？咁除非 三年， 唔系，佢话唯一啦可以做嘅话就系、是、你签一份嘢约，签一份。 佢唔会揸你架车， 佢系唔可以揸你架车。咁如果佢揸嘅话咧，系唔保嘅咁样。咁、 嗯、 即系除非你要签呢份约咧，你先至可以咯。咁、嗯嗯、所以唉，冇办法啦，都焗住要签啦。因为事实个验收嚟讲真系好贵咯。 喂，嗱，时间啊过得好快，因为如果你话讲呢个咧，就我两个有排讲。咁我哋或者因为今日就。个时间就够啦，咁就或者我哋下一次再睇下系咪可以再讲呢个 topic 或者有其他嘅乜嘢？喂，咁今日唔该晒你，多谢 Peter 你，咁就希望迟啲仲有啲好嘢俾我哋食啊！ 多谢， 唔该晒，好，再见， OK， 拜拜。